喂，翻嚟第二节啦，星期二得到。咁啊，嗱，我哋 大肥， 我系大肥已经借尿遁啦，借尿遁啦，咁啊走咗啦， 已经离地上太空啦， 系啦。 讲离地要讲继续头先嗰个离地人喎。 系啦，即系咧，嗱，老实讲啊，一个香港正常嘅人类咧，其实唔识用八达通嘅比率系好低嘅，应该咧，我谂人口咧应该少于100人唔识用八达通嘅，系嘛？即系就算有钱佬都有八达通，因为咧佢都会揸跑车嘅，都会入停车场噶嘛，系咪啊？几有钱嘅，即系李嘉诚，我都见过佢自己揸宝马。 唔知李嘉诚会搭地铁噶，因为佢要 而家冇啦， 以前有噶， 以前好耐啦，即系讲佢个仔俾人绑架之前咧， 系啊， 李嘉诚系自己搭地铁嘅，由华人行一个人行去交易广场冇保镖嘅，不过佢个仔俾人绑完之后咧就即刻就改善咗嗰个保安啦，咁啊就唔会搭地铁噶啦，但系咧以前真系你会见到嗰啲人搭地铁嘅，咁好多有钱佬搭地铁嘅，黄志祥都会搭地铁嘅，呢个我都见过。因为佢过尖沙咀就你会见，即系其实好多香港人都见过嘅。咁但系咧，一个唔识用八达通嘅人咧，香港我谂少于100人。咁包括埋喺庇护工场工作，同埋嗰啲叫做咧赤柱服刑30多年出嚟，例如欧阳炳强。嗱，欧阳炳强可能真系唔识，嗱，我哋会原谅，因为咧你喺狱中你坐监嘅时候，70年代、80年代，咁当时真系地铁都79年先通车噶嘛。咁你喺79年之前坐监嘅，你肯定唔知啊地铁回事啦。当然，监狱里面都有电视睇噶嘛，你都会与时并进，我睇下报纸，睇下电视噶嘛。林郑系报纸电视可能都唔睇嘅， 所以咧，我从呢啲咧，我顺藤摸瓜，响一个逻辑度谂咧，呢、這个人根本咧就一路咧都唔问世事， 嗯， 即系喂 ，I don't care， 系 或者 I don't fucking care， 你班人死活我都唔理， 系、啊， 所以我虽然知咧，其实咧，我不嬲都讲噶，公务员咧好多时咧考完之后咧，只眼咧就变咗咩，叮当眼。 系 瞓觉又系，唔瞓又系， 系 系咪先？所以咧，唔好俾啊，都话咯，以前咧有个吓、网台故人啊，唔系网台啊，电台故人啊吓，就开名啦，大班，好中意喺佢嘅节目度咧，就话咩香港优质公务员啊嘛， 梗系咧，因为佢嗰个系讲英粤语嘅走狗领袖，叫曾荫权，系佢沙煲兄弟嘛，系咪？而家因为曾荫权就系佢介绍黄彩标俾你识，而要搞到锒铛入狱噶嘛，大班系一个。功臣嚟噶，你如果令送曾荫权坐监，系咪？ 咁仲有啊，送阿梁振英上路啊，上台嗰个都系佢啊。 系啊， 喂，做 P R 做到佢咁差， 佢帮唐英年做 P R， 成个唐英系根本咧一个垃圾， 又话唔知又膊头又剩噶嘛。 系啊， 作埋啲咁嘅嘢出嚟，又腰乖又膊头， 好简单啫嘛。人哋执你个主人话佢有僭建。你都要揾隻眼望下對家有冇僭建啦、 啊，齋俾人打喎。 喂， 唔識得還手喎， 件嘢又唔係話即刻拆到嘅， 係啊。 即係可想而知呢啲人咧智慧有限。不過咧，不過講啊，咁啊，據聞啦咁某人咧就係一啲掠水高手嚟嘅。 我當然啦， 唔講啦呢個。咁啊，講翻先啦，即係你哋講話咩優質優質。我自己咧就見好多咧啲 A.O. 啊，咁咧又話咩天之驕子啊嘛，話港大最叻嗰啲啊去考 A.O. 咁我就咁同你講，好負責任同你講啦。我識一班叫商界咧，都叫即係翹楚啦，轉數好快嘅人，佢哋都話叻嘅 A.O. 做兩年走啦。點解啊？因為見到個老細一個爛泥咁， 番薯嚟嘅， 番薯嚟嘅，又唔求變，即係諗住可能都抱負嘅。同埋你諗下一個天才。如果身边全部一班庸才嘅话，你会点啊？又仲有呢班 感染嘅会蠢嘅，知唔知啊？ 仲有啊， 你同蠢人多一齐多咧，你个人会蠢嘅，会 仲有啊？呢班人咧，呢班公务员咧，多数都系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最好咧不做不错， 少做少错，唔做唔错。 嗱，我又有三个 case 啊，讲佢哋吞扑啦。咁啊，头先阿刁拔两米前，不如你讲下你嗰个先 啦。哦，咪呢个已经公开咗噶啦，喺97前噶啦。就 是、 有班 都唔係嘅，九七後都有嘅， 唔係都有，唔係嗰單新聞 特別啲，咁又同埋有啲網友未聽過九七年 前嘅新聞嚟嘅，就房署有啲友咧，就一朝頭早一翻工一出去咧，就直接上咗大陸，打完卡直接就上咗大陸，就北上消費， 係， 咁但係嗰鑊嘢就俾人周咗，然之後咧一講誒問佢嚇，乜喺大陸而家喺深圳 上面，老 細問，係老細問，喂深圳嗰度有公屋嘅咩而家？咁出资就兜咗啦。 深圳真系有公屋嘅，不过系深圳市政府。 不如咁讲，政府点解啲公务员咧可以咁因循苟且咧？第一就系个老细无能啦， 第二就係話呢根本就冇炒。炒個制度好難嘅。 唔係成個制度呢係唔希望呢你係有獨立嘅思考嘅。你因為以前英國人嘅時代呢英國人真係英明神武嘅。不過呢佢要求你做乜好似屋企嘅外佣一樣要你炒隻蛋。你咪炒蛋咯，要你煎蛋，你咪煎蛋咯，要荷包蛋你就荷包蛋，你唔好自己谂住黯然销魂蛋啊！唔好谂住有创意，冇嘅，唔需要有创意。老细话俾你先做乜，一日咧可能净系做一样一个动作就做一日噶啦， 冇错。 所以咧，公务员基本上咧，即系点讲啊，系过日神嘅啫，等退休嘅就过日神。 唔系有个讲法咧，之前我冇办冇法啲证实啦，如果有机会有啲人系。內行人或者係知情人士咧講下咧，就話當年曾蔭權做財政司嗰陣時候，即係搞得前嚇， 係 佢每日做要做一樣嘢，就係每日要同英國通幾個鐘頭電話， 係 教你做。 哦， 唔出奇啊！佢哋根本就唔會有自己嘅咩，我哋叫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啊，即係自己嗰種叫咩逆向思維或者啲咩叫誒， 唔係你咁樣諗太強所能， 太強所能 嗱。曾蔭權咧，我用一個最傳神嘅講法咧，就係、是、咧，你本身養只寵物，佢本身咧以前咧打保胎嘅一隻寵物，咁咧你叫佢對住你咧就喔一聲，到到九七之後咧，佢唔打保胎啦，佢換翻佢企翻起身做翻人， 直立人， 做直立人咧，佢向住你都係喔嘅啫，冇分別嘅，老細唔同咗嘅啫。嗰条狗带换咗条煲胎一样啫，冇分别嘅。所以咧，曾荫权好，所有公务员都系同一只型号嘅，都系咧食饱饭就等屙屎，屙完屎就等收工，跟住咧每日咧就期望今日就期望听日，听日咧就期望星期六日，之后咧就希望退休嘅啫，冇其他嘢谂法噶啦。 同埋佢哋好多都系楼业主嚟 嘅， 因为佢哋个按揭条件好嘛。 但系咧就有两个冇根嘅人就叫林郑月娥，有咁好条件都唔识得自业，三十几年公务员，肯定对香港冇。 结果搞到要住 service apartment， 冇错啦，搞到 因为冇厕纸用。 系啦， 但系咁佢一讲到英国咁啊，哇，嗰层楼同嗰 初恋咁嘅样都 卖咗啦，去中山买一层啦。 因为唔买唔得啊嘛，俾人觉得你叛国啊嘛，会系嘛？你点解咩成副成条根喺英国嘅系嘛？嗱，公务员咧真系我接触过太多公务员。佢哋咧就會中意咧就叫做咧貪買啲小便宜嘅曾蔭權， 仲係冇錯啦，仲係啲咩 dryers 有咩特價嗰啲咧，我朋友咧做公務員嘅，就專係 dryers 咧就實係佢出嘅，因為佢翻工冇嘢做嘛，揾嚟咩咧整個 係啦 ，WhatsApp 嗰度 剪 coupon 啊，嗱嗰啲雜誌咧一週刊、二週刊、三週刊揭撚曬，就剪曬啲 coupon 落嚟，邊度平邊度咧就買一送一，咁啊剪枝埋埋呢啲就去揾著數嘅。 我唔係話大枝嘢。你 dryers 又好咩高低咩高低化你半价好喂讲真啦你食雪糕系嗰种你系感受行先㗎嘛你一定系想食你先会食㗎唔系因为你便宜我就系食㗎嘛系咪 以前呢买报纸有个即系而家报纸就滅亡啦就嚟啦以前报纸呢就有拍拖报嘅。 系冇错。 就专门卖俾公务员因为公务员觉得抵买嘛。是不是两份报平啲 唔系唔系啲咸湿佬呢扮买星岛其实系买星报。系㗎嗰陣时拍拖报呢有、哦、要拍住啲咸湿报。哎呀冇晒添星岛哎呀得拍住咁啊哎都要啦。 即系口嚟嘅。 好多好多后生呢类网友未听过星报啊。 系未听过。 星报系一仲有咩报啊？圣报之外，仲有啲 今日报、今日报 啊，系今日报、今日报。咁啊，呢啲全部都系当年 银灯、明灯啦， 系咪啊？都系一啲有个上身睇下嘅一啲 呢啲有翻咁上下年资嘅网友先知啦吓。 我都系听我阿爷讲， 我都系听人讲嘅。 喂，讲下呢个公务员，讲完未啊？ 其实公务员咧，老实讲啊，我哋开个特辑咧，讲十集都讲唔 晒。我仲有三个 case， 听唔听啊？ 好啊，你继续讲 埋啦。我有三个 case， 嗱，一个咧就我小学同学嚟嘅，唔怕爆啦，反正同佢 unfriend 咗，因为啲咸湿嘢。咁咧就讲到自己点爱国爱党呢咁咧，呢啲咁嘅人咧，咁啊转头其实又系啲伪基督徒啦。 系。 咁我咪问佢，咦？共产党系一个最大嘅邪恶组织，又拆你啲教堂，你唔嬲嘅咩？啊，冇声出。 系 啊。咁另外咧，咁啊，当年啦，未 唔系啊？你爱国咧，你而家见到上面同你嘅宗教咁大冲突，你会唔会扬弃你嘅宗教去支持国家咧？ 系咯。 你会唔会带头去烧教堂咧？去拆十字架咧？ 应该香港。 唔系喎，站在 嗱，海杀 唔系啊，站在民族立场，你应该去拆教堂嘅噃。 咪就咯，香港做 国家咁样做，一定有佢道理噶嘛。你个宗教一定有问题嘛。 佢嗰啲乜福堂、乜福堂嗰啲咧，专门最贵最贵嗰啲， 佢冇资格 ，P C 仔嚟嘅啫。 我唔系，要拆就拆嗰啲啊！我系话。 哦 嗰啲嘅牧师大头叉啊，几时轮到你啊？ 我未讲完啦，佢做啲咩行动呢就是、当年我屋企咧就搞打边炉，我都冇预佢一份噶啦。突然间佢揸个铁马上嚟，戴住个头盔嚟我度打边炉。哦，喂，你可以咁嘅咩？诶、哎，理得佢啊！即系啲吞泡啊！咁另外咧，之前又见到一个亲戚，咁啊喺度， 即系佢翻紧工嚟打边炉。 另外一个亲戚咧就嚟饮。我喂，你呢个时候你唔系当更嘅咩？诶、哎，冇所谓啦，老细都唔理噶啦。所以其实唔好讲，仲有一个咩咧？我自己亲身见到嘅咧咩咧？我有一年去港台做开会，我见到一个人咧，我一入去应该做美术部嘅，就攞住只耳，即系嗰阵时咧兴听收 听马，听马 嘅，就一只耳仔嘅， 个 耳筒塞住嘅，咁咧只手咁扎住，咁啊扎即系挨住张台咁样， 就唔 佢呢个动作，咁咧我睇住佢。 维持咗， 好似喺度瞓紧觉。 维持咗几耐咧？ 维持 咗 三个钟头。 咁我咧就入去开会，冇错，开咗两个钟头会出嚟，完全冇变过个动作。 梗系咧，第二场跑完，你两个钟头之后就第六场啦嘛，你明唔明？即系跑到第六场，仲有两场啊，大佬。 但系佢哋咧，我系知道佢哋嗰啲即系做稿率咧，同埋即系嗰生产率咧好低嘅。 哦，系。 即系一日咧，可能用个 Photoshop 执一套，即系一张相嘅啫。 系啊。 但系呢啲如果系私人机构咧，就装十张噶啦。 哦，呢啲已经系小儿科啦。我听过以前教我画图嘅画图一个人，佢话俾我听，佢当年喺呢个公务局做， 系 先至好嘢。啱啱梗系喺即系工业学院嗰啲毕业啦。啊！滿有熱誠，一去到畫圖，喳喳臨即刻好快畫咗張圖。跟住佢啲同事就同佢講：，喂， 太快啦， 大佬， 你畫 畫嘢，大佬 做壞規矩啊！ 做壞規矩，卒之咧，喳喳臨咧就攞啲牛油紙冚翻住佢。跟住然之後咧，開始就表演佢嗰啲每日 chase 兩筆，每日畫兩筆，等佢慢慢乾，因為用墨噶嘛。 嗯。 咁然之後咧，就再過一陣咧，又畫兩筆。佢终于可以打拉布，将嗰张图咧系话 二哥二，佢真系拉布始祖啊！ 其实公务员个个都系做呢啲嘢嘅咋，所以咧香港公务员我够胆讲系全世界数一数二嘅垃圾，系用好高人工请嘅垃圾。我够胆咁讲。 唔系点揾到咁多 coupon 啊？ 系啊，因为咧唔系啊，因为佢哋嗰个咧，即系点讲嗰个制度咧，系养咗一班人系好烂，系越嚟越蠢嘅。而且咧，你唔好谂住做啲嘢咧，系有建设性，冇嘅，冇建设性嘅，佢哋就全部做埋啲晒啲嘢，系嘥时间、嘥你时间、嘥我时间嘅，全部。 从来都讲噶啦，呢类咁嘅制度咧，系即系其实小政府一定永远都系最好噶啦。但系就即系可惜啦，我哋嘅政府而家又开好多局噶嘛。 因为有钱啊，因为香港政府太有钱。 有钱 啦。以前咧，因为咧贪污太严重，就要变咗高薪养廉，但系养下咧就高薪就养蠢，就唔系养廉。 系， 唉，冇办法。 但系不过嚟紧 见到你见到啦， 冇钱噶啦，嚟紧 系啊， 即系嚟紧有个我哋伟大嘅财政司长， 哦，嗰、那个做 阿波哥， 嗰、那个做几个月做唔到啲咩？ 但系呢几个月应该都够稳噶啦。 唔系，我惊几个月呢几个月咧，佢整一单嘢咧，就学澳门咁啊， 系 将啲香港嗰啲财政储备投资上大陆啊。 哦，就系、是、买 咁就玩完啦，真系 就系、是、买中金啊嗰啲，真系求其拣只笃系嘛？诶，呢只都买晒佢啦系嘛？ 唔系，我惊。到时一开波就整一铺上海咁暴力救市都救唔掂，咁你就真系唔知点算啦。 咁冇办法啦，大家自求多福啦。 咁你讲个公务员咧，既然系咁样，呢啲下层系咁样，其实因为呢度升上嘅林郑， 垃圾中嘅垃圾咯， 成日话好打得， 垃圾中嘅垃圾咯。 我成日都话你有几打得啊？呢啲咁嘅人，我都话你出嚟即系商业社会，话边先炒咗九年啦，你谂住似恶似横行就得噶啦，唔系你呢套噶，你。即系你连入世你都唔入世，我以前读嘅系佛教学校，啲师姑我哋嘅师姑嘅师傅咧教我哋，佢都同我讲，同我哋出尖沙咀，佢话点解？我问佢点解你同我哋出尖沙咀去玩嘅？即系带我哋去尖沙咀去 red 嗰阵时候，细个 red 噶嘛叫。我话点解？佢话我哋要入世。 系。 林郑月娥，你连买块卫生巾都唔掂。 咩？厕纸啊？ 厕纸啫，厕纸啫。 有某网台名嘴Tony X 话佢买纸巾要嚟唔知抹咩噶嘛，咁咪当佢卫生巾咯。 咁都得啊！ 好啦，咁啊， 即系咧，嗱，老实讲啊，依个佢嗰个离地咧，即系其实真系吓死人，因为咧你谂唔到呢一个人咧系会同香港民情脱节得咁严重嘅，你一个特首对香港原来一 一无所知嘅，咁你点样做呢个特首呢？即系嗱，我唔计你嗰啲人性阴暗面啊，即系守咗三十年生寡嗰啲咧，嗰啲女人一定心理变态，唔计呢条数，唔计你嘅心理状况，净系讲你嗰个脱离香港民情离地，你坦白讲就同喺老人院住咗三十六年，又或者喺赤柱住坐咗三十六年监，又或者庇护工场。做咗三十六年工而出嚟重投社会系冇分别嘅。 不过咁，我哋伟大嘅吓祖国咧，不嬲佢哋用人咧，都系以呢种咧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逆向淘汰机制，系嘛？ 你越差嘅，我就越要升你上嚟。 系， 例如一啲而家所谓响政治局常委嘅，响呢个北韩读，我哋为即系读呢个经济学嘅人， 系、哦啊、今日成大学。 咪咯， 系 今日成大学， 朝鲜今日成大学， 系 哇，世界排名第一啦！于响啊，金正恩心目中一定系啦， 系 系咪先？咁你谂下逆向淘汰，咁你唔会有好嘢，即系唔黑剑呢啲咁样。喂，大佬，每一次我期望你有翻少少水准啦，讲嘢。 嗱，今次咧，因为咧上面其实最主要咧，我一路嘅分析都系咧，佢系要换人咧，就系要换咗一条梁振英路线，所以咧。我覺得林鄭係冇機會嘅，佢而家只係出嚟出醜嘅啫，獻醜啫。咁中央其實站在中央立場冇所謂，你中意辭咪辭咯。咁你要獻醜，咁我唔能夠阻住你噶嘛。最終係唔會俾佢入閘。 但《方向日報》都幾準確嘅喎，例如話對於阿梁振英， 哦係喎，嗱，《方向日報》咧 就顯示方向啦。 今次咧嗱，佢就揾人去求籤，就幫林鄭求之下下籤。嗱，《蘋果日報》就流啦，《蘋果日報》幫佢求啲中籤，所以蘋果唔得。冇料到， 你咁叻咧， 神灵唔保佑啊！ 佢可能佢啲中签写住蔡翁失马，焉知非福，可能佢揽住啲喂冇得做啦嘛，跟住上高放人， 哦、 放翻佢啲老公同个仔一齐翻英国、哦、啊，做翻个英国人 享福系嘛？ 咪就 系 咯， 哇咁好， 即系唐英年咁样，都可能系中签嚟噶啊！ 啊！如果調翻轉嚟睇，唐英年上签，不过香港下签咁解啫嘛， 咪就 系 咯， 唐英年上签，因为唐英年可能佢心谂。唉，好彩唔使我做啫，咁大镬嘅， 即系其实你话俾边个做都系死，即系只要你嗰个制度你唔改变，不过就我估啊， 唔系，其实人品好紧要嘅，即系老实讲啊，你如果唐英年做咧，佢人品冇咁坏， 咁坏， 变咗咧香港个社会冇咁撕裂嘅，但系咧个政府会持续弱势， 冇错，即系阿董咁样， 系 即系一个蠢人， 系， 即系其实阿董系一个奸人啊，我喺度讲啊，阿董系一个奸人嚟嘅， 好奸， 好奸， 佢奸到咧，佢喺香港扮世恩实商人，翻大陆圈咗500亿地，系咪啊？喂，将来如果要清算，董建华系要剥皮嘅，贪咗咁多钱， 系啊， 呢啲系要剥皮嘅呢啲， 唔系董建华系个表面嘅形象好嘅啫，你好多人以为嘅老好人， 屌， 你睇佢几奸啊，一路都即系点讲喺香港。兴风作浪， 嗱，我唔知个真蠢定扮蠢啦。 咁六八九都系佢整出嚟嘅啫。 系啊， 佢而家仲要做 Kingmaker。 系啊，而家又要 帮林郑。而家整林郑啦。 系 系， 不过冇啦，老懵懂都就嚟玩完啦，我觉得。嗱，而家出边有个坊间有个讲法咧，就系话你哋呢个小圈子选举嚟嘅，我哋要抵投白票，要抵制你，咁啊以社民联同埋呢个黄之锋佢哋即系 中资 为主啦，就即系系咁抢呢样嘢啦。即系我觉得咧，呢个就有啲唔系好顾政治现实咯，因为你要凸显小圈子嘅丑恶，唔使你凸显， 政治现实嘅 系人都知噶啦。 唔系，有另一另系有啲好啲嘅办法再凸显噶。 系。 起码我想到一样嘢， 系， 总之咧，而家呢三件前高官， 系， 有边件唔够嘅咧，就怼够佢入去， 即系 等佢哋三个嘢喺度泥浆摔角，互揭疮疤，咁呢个就最好突显佢嘅不公义嘅方法啦。 老萧咧就有讲过啊，老萧今日讲嘅好似就话咧，最好咧就泛民俾票叶刘淑仪入闸，等佢入去唱衰呢个叫做呢个林郑。 有理由，因为叶刘咧系嗰种咧，即系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亦都乜嘢都会爆嘅。 系啦，佢会上喺电视公开论坛话林郑月娥会害人。我唔会害人，佢绝对讲得出。 所以呢啲好小意思啦，我谂佢会爆啲更大嘅， 爆佢以前做官嗰啲衰嘢系嘛？哎呀，期待啊！老实讲啊，因为林郑唔系呢个叫做叶刘淑仪，我觉得佢十分之有喜剧感。 嗱，今日咧佢商台做访问，竟然抹地喎，跟住地抹开，跟住咧就摆上台喎。嗱，我觉得咧， 或者成日都饱饱滞滞啦。哎呀， 我觉得咧，呢个叶刘咧系非常之有喜剧感嘅一个人。如果佢做特首，我觉得咧香港都会好和谐下嘅，起码咧嘲笑佢咧有排笑，又一。又有一个低温就笑到个收尾。 佢有个好处啊，就是将所有战吸晒俾自己啊。 系， 同埋你有冇发觉啊？呢两个司长咧，尤其是两个女人咧，你唔觉得特别蠢嘅咩？即系讲嘢咧，好似咧真系唔经大脑。 边个司长啊？你讲， 即系叶柳同 叶柳 同 前司长啊？边个 都 佢又未做过司长啊？ 反而啊，反而阿胡苏贞咧有少少政治智慧，例如话佢都学下人哋亚历舒华辛尼加， 系 掉只系咪掉只？蛋就问你，我只香肠喺边啊？ 争我块烟肉， 爆只烟肉喎。咁啊，人哋掉个咩话？好着件西装， 好彩冇着件靓西装嚟。 即系咁，同埋最精彩嗰句咧，就系个医生都叫咗我唔好食咁多蛋噶啦。 系， 即系呢啲咪轻轻射咗佢咪算咯。 其实咧，嗱，如果睇人品嚟讲咧，即系我都之前都讲过噶啦，你呢个叫做胡苏贞咧。同埋呢个林郑，大家都系北京狗。不过咧，林郑呢只北京狗咧系狼狗，佢一收到 order， 佢第一时间扑向你嘅喉咙度咬，咬甩你个头为止， 咬埋你春袋添啊！ 春袋唔知咬唔咬， 先咬甩你个头， 先咬甩你个头，再咬春袋。但系咧，胡苏贞呢啲咧就系细细只嘅北京狗嚟嘅啫，佢埋嚟咧就可以咬你手脚，但系咧未必会咬死你嘅，最多咬损嘅啫。所以你宁愿俾只狼狗咬断条颈，定系咬损手脚咧？好明显呢、這个就系政治现实。老实讲，我都系睇人品。上一届社民连系要负责任嘅，因为佢有份令到唐英年嘅民望系直线下插。因为你去围唐宫，你哋净系搞呢个唐英年，就冇搞梁振英，仲话梁振英都系左派，都系社会主义。你哋觉得佢都系，仲邀请佢入社民连添。所以话咧，上一届 就得一个人咁讲啫。 叫陶君衡讲嘛，佢喺节目度讲嘛，喺与君同眠讲嘛。嗱，咁呢个我哋 你咁嘅节目都听嘅你？ 我冇听过。听人讲嘅啫，我点会听呢个节目咧？系咪得几十人听嘅啫，好罕有噶。嗱，咁我要讲翻咧，社民连以前曾经犯过啲错误，你而家好明显人品。嗱，胡苏贞系咪冚家铲？可能都系，但系佢肯定唔会 DQ 你呢四个议员。叶柳上台，我唔敢讲，有一半机会会继续 DQ。林郑上台，我话俾你听，你四个一定 DQ 到，一定要你哋冇咗议席。仲要扣后收翻你哋啲人工，但系如果胡苏贞上台，你哋场官司系九成九赢，一定打得甩嘅呢场官司。所以无论任何情况，你都冇可能话突显呢个小圈子不义，小圈子从来都不义。喂，如果你要抗议呢个小圈子，你唔应该参选。 就我净系听你咁讲咧， 你立法会都唔应该选。 我又唔识呢班人啦，但我听落，即系我有即系留意佢哋平时行为咧，再。听埋佢今次嘅言行咧，我觉得呢班人咧，今日四个字啦， 系 唔系咪唔臭米气？ 唔臭米气啊，系啊！ 呢啲人咧，即系咧，如果打工嘅话咧，叫戆鸠仔啊！ 冇噶，呢啲系唔能够打工，佢只能做议员嘅啫。除咗议员就乜捻都做唔到嘅，因为你完全 离地都嚟到， 你都好离地。坦白讲，你讲嘅嘢，就算你长毛都好难。我 就算识，你就算识用地铁飞，我谂你都系 我好尊重长毛一个，佢真系一个革命者。但系咧，你有时做嘅嘢。 啲策略 你都要讲下策略噶嘛？你点解要选呢个立法会啊？呢个都系小圈子极不公噶，你一定投票一定输俾人噶。咁你做乜捻嘢议员咧？点解你要人哋支持你入去议会度啊？你都希望带来一啲改变噶嘛？呢个就系你以前得三个啫嘛，拉布，而家都等于慢慢有改变啦。如果当初你放弃咗，喂，不公义嘅小圈子选举，我唔抗争， 唔参加， 我唔参加呢个不公义嘅呢个选举。 旧年甩碌事件就冇咗啦， 冇 过咗啦， 过咗噶啦， 都冇抗争派出现啦。所以咧，你又要人哋投票俾你喺小圈子嘅呢个立法会入边，但系你又话要杯葛呢个小圈子嘅特首选举。老实讲啊，每一次你讲呢样嘢系站在道德高地，问题你自己站下都站唔住脚嘅。呢个系政治现实同埋一个理想嘅问题，但系理想当一个理想冇办法达到嘅时候咧，就要谂下保命，系咪先？所以我话咧，呢班人我系十分之失望。 仲有一样嘢， 一个长毛，一个黄之锋，我十分之失望。 一定要讲嘅就系话，喂，你已经俾人玩咗四年几噶啦，好老实讲，如果你再俾一个女689 2.0再玩多几年咧， 你真的不用翻身的了。 他们说什么，他们负责嘛。 怎么负责啊？ 你凭什么负责？ 你做阿蓋達啊？你做哈馬斯啊？负责。 你凭什么负责啊？ 这个讲出来真的笑死人，这个你用什么负责啊？我想问你。 人肉炸弹啊你。 是啊，你除非你们整个社民连个个都说要做人肉炸弹，不炸死林鄭为止不得啦。 哦，咁我封你做英雄啊！ 咁唔同喎，嗱，呢个又唔同讲法喎。第一时间我都支持你，问题唔系啊嘛，你哋嘅负责，喂，老实讲， 口讲口赔啊， 系、哎、完全系毫无根据嘅负责，点样？ 咪即系细个打麻雀咁咯，打完之后，赢600，输400，跟住唔找数嘅， 走人 ，喂，唔好意思啊， 即系你行过呢波定系围六噶啦，我买2亿。屌你咧，攞出嚟一两亿射出嚟，打出嚟啊2亿， 所以即系 嘥够气，即系咧，我十分之失望，对于两班人其实都好失望，因为咧 咁，你又希望佢咧而家系出紧口述啫。 唉，我唔知佢出乜捻嘢口述啦，即系总之因为咧。你哋有機會係間接令到胡蘇珍可能民望下跌，上次都係噶。上次唐英年民望都好高噶，比起梁振英嚟講，就係、是、因為搞呢單嘢之後咧，兩個逆轉咗就係民望。 同埋佢出咗個今呢幾日出咗個咩嘛殭屍啊嘛，將財爺即係胡蘇珍變做殭屍咁樣，即係啲醜化。即係我唔係話要保護啊，即係其實 嗱，胡蘇珍都唔係好人嚟噶啦。我哋都一路都抽證佢講佢啲衰嘢噶啦。 但係從啲細節嚟講，我哋成日都好多人都講過噶啦，要揀個冇咁衰噶嘛。 唔係人品嚟講咧，佢其實真係我覺得佢應該都會係一個好人嚟嘅。 係真嘅，你諗下啦，佢可以咁多年都翻去教劍，即係你冇理由咁多年嚟去準備定呢樣嘢啩？我冇理由廿年前我都谂住吓嚟选特首，即系等于我有啲亲戚话我听英文歌扮嘢，我话唔系啊嘛，我听咗30几40年，而家你叫我啲歌如数家珍，咁叫扮嘢，咁我扮得几全面喎，咁即系等于你教剑，你教咗30几年，咁你冇理由即系廿几年啦，十几年啦，你冇理由之前知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佢人咧， 唔係即係你睇佢嗰個呢幾年嚟嗰個叫做咧，即係佢對於反對派咧，佢其實都係嗰種高高在上嘅姿態嘅。不過咧，佢就起碼個人咧就溫和啲， 同埋即係咧，起碼佢都頂啊，起碼佢都頂啊689啊。你話人哋話全部人唔准去睇撐港隊啊？ 嗰、那個係舊年開始嘅選舉工程嚟嘅啫。嗱，呢樣嘢咧，你未必當真嚇，因為咧佢係一個佢知道佢有機會做特首， 有啲保留啫。 因為咧嗱。我覺得佢個人咧都有少少良知嘅，有少少嘅嚇，所以咧即係點講？佢做特首對香港嘅傷害係最細嘅，因為有良知。因為嗰個胡，即係呢個胡官咧係冇機會嘅嘛。你明一個冇機會贏嘅人，佢講咩都冇用。即係到當時我講嗰個前蘇聯嘅故事，係嘛？斯大林去到一個村莊啊，見到個農夫，佢農夫偉大嘅斯大林啊！今日斯大林問佢：如果你有一架車，你會唔會將佢奉獻俾國家？嗰個農夫話：會，梗係會啦！偉大嘅斯大林。每一句说话都是加伟大的斯大林。跟住到斯大问佢啦，啊，如果你有点解一个农场，你会唔会将呢个农场奉献俾国家？ 又 会，梗系会啦，伟大嘅斯大林咁啊，咁梗系够急啦，系奉献噶啦。跟住斯大林问见到只牛，嘿，呢个问再问农夫，如果你呢只牛，你会唔会奉献俾国家？哦， 唔得。 咁斯大林好奇怪， 点 捻解啊？你一架车。一个农庄都可以送俾国家，点解一只牛唔得啊？屌，因为我真系一只牛啊嘛！屌你老尾，吓冇嘅嘢我咪应承你啦，我有啊嘛！嗰只牛，我真系有只牛啊嘛！胡官一捻样，佢都明知鼠唔捻到噶啦，乜捻都应承你啦，但系佢连831都唔敢应承你啦，系咪？ 佢唔可以应 承，即系话咧，佢都唔能够乱开空头支票，因为可能连选都唔捻准佢选，要佢讲错嘢。 但 系 所以，但系冚家铲梁振英真系乜都敢死讲噶。 哦，系啊， 成噶，佢好似施政报告咁话，自己全部做咗晒啦。我屌，我听完之后净吞后两，我响中东啊，我听叫佢咁讲， 哇，有啲咩做到啊？即系老实讲啊。唉，即系， 但系唔系好多港珠信嘅， 系啊， 尤其睇无线嗰啲咧， 其实好多人都信，因为咧佢哋觉得梁振英系好特首嘛，咁冇办法嘅， 即系689好特首， 系，即系你认为佢做到嘅嘢，喂，梁振英上咗台，佢话要打击楼价，将楼价嗰个叫做咧沙田第一城楼价由150万打击到450万， 哇，立大功 系嘛，足足打击咗3倍。 我依集咧，其实揾人做咗张图咧，系讲翠华嘅。依集完全冇提过翠华，点捻样算？下一节翻嚟，而家冇时间，下一节翻嚟讲。 好。